邹大人，我想这其中可能是有一些误会啊。元芳不是叫你们的人手下留情，是叫小乔手下留情。 你什么意思？ 左半仙突然意识到狄仁杰提到的小乔很可能是个武艺高强的高手，自己派人进酒楼抓人的决定是错误的，然而他现在后悔已经晚了。 对， 事情的发展令狄仁杰也始料未及，他本来只是想同小乔告别，而现在小乔同官兵交上了手，也许未来他们只能够浪迹天涯来躲避朝廷的追杀了。不过在此之前，小乔就要跟狄仁杰重逢了，他能够原谅狄仁杰的离家出走吗？咱们下集接着说。广播喜剧《狄仁杰断案新编》由北京文艺广播录制，策划郝卫群、徐然，本集编剧阿硕，演播宝木中阳、云中三月、小曾、左左、周京、阿硕、图特哈蒙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金大姐讲话李太偏， 不是唱吗？ 金大 李太偏， 那喝的 就大姐讲话 可以再高一点， 就大姐讲的话李太偏，谁说那要费时间？呸！谁说？ 来，你给我一起念啊！身上有个石狮子兽，哎，兽是什么？ 是爱， 来，你给我一起念啊！身上有个石狮子，爱下山去吃山下的铁狮子炖四次， 再来呀！ 来，给我念一下啊！身上有个石狮子，爱吃山下，爱下山吃，来给我念一下啊！身上有个石狮子，爱下山去吃山下的铁狮子头炖四次次了。 再来呀！原来皇宫里的那位病人得的是厌食症， 对， 反正路也不是很偏。 把他俩给我捆上先，多捆几圈， 捆几圈， 这戏叫大唐有说唱啊！这， 你刚才说什么？ 我说。你们轻点啊！ 不是， 你看笑那个杰杰杰， 杰杰， 什么禽兽？ 口无口？ 别！ 再来一个。 来，不把这桌霹雳闪电十全大补丸吃完，我看你们谁敢离开这个饭桌一步。 冬天的黄连消毒的酸，我气功上炒米饭呐、啊。 爹，你看 啊，我里嚼一嚼，看看哪个敢不吃，不吃大成二傻子啊。谁给的容颜，包子给的胆，请下掌的人世间呐、啊。小小的姑娘虽然精神不太好，然而也是条好汉呐、啊。 鼓掌。 洪水流过小村旁，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。 人杰哥， 哎，郎根你个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啊。水流过小村旁，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，郎啊郎啊郎根儿你根儿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啊。 狄仁杰，来啊！ 我 吃也啊，乖，你下来啊，我马上做猪大肠给你吃啊！ 哎呀，不能说这个， 黄连消毒的酸，